经说今生为你改变命和运，谁知我的心太多风沙没有根。曾经有一刻幸福仿佛发生，何必说一生你我毕竟也是人，令你心伤的说话会是真心的说话，但我狠心舍得伤你吗？宁愿转身告别时眼泪沾污我面容，让你可真正安心爱他。令你心伤的说话却是痴心的说话，在某一天某个家又再续旧情吧。就当天意在惩罚，无需太伤心，那个他将要诞生。情需要几深，俗世先当做名分。人只有一生，遇上多少有情人，令你心伤的说话会是真心的说话，但我很舍得伤你吗？宁愿转身告别时眼泪沾污我面容，让你可真正安心爱他。令你心伤的说话总是痴心的说话，但我假装的决绝我很说话，但我假装的决绝，我。